举三里金，真恨良心拼与那良心恨，十万块遗产也开庭审判着。昨日子，当官有力的同志通知财产户和金彩萍来谈话。该说的说，去调查下来，邢玉珍有个养女叫邢芳芳，在那四散的辰光，就勾结拨了那个公婆邢玉珍家，共同生活只有五年。在那六七年，邢玉珍过世之后，连公婆伶仃五百人照顾，所以神君为他子长着去。根据婚姻法设立的养女的亲生子女享受同等权利，所以邢芳芳是隔壁遗产合法的继承人。财产户得知金彩萍听见，可是歪当裂的了，听得了不想高话。这两个人虽然说是亲舅，就说本来三个私有高呀，但是现在为止十万块洋钿，但反而团结起来共同对傲着。你说心里想还有一把手盘了海，晓得噶？搿张养女的笔据了让罗师生的手里向，搿个罗师生了了半个的门前已经被你拉住过来着。但你讲海个呀？你拿搿张笔据嘛卖给你，代价是一万块。只要你不做半点子，我搿张笔据娘了。搿么呢？搿场官司你是翻得出来的。不过罗师生的人门槛就好进得来。真叫与那的子娘三个彪子的泥巴是干唧唧活的呀。他说邢芳芳肯吃你两百块，那口里马家水会得带过去的。哎，这个事情那还弄法呢。眼睛们这个情况与两句闲话还讲，真叫绝世逆从，情况不免。所以个金彩萍即是急得来各位去佛法，先叫我去送急诊。谁猜过那么这样好了，怪他自五早我们家一样天也很困扰。天蒙蒙亮，眼睛起身在师傅鸡蛋不来得及吃，脑子的勾点心打着这事物，心急慌忙勾搭发油门口来等个罗师弟。现在一面忙一面吃，罗师弟们分见面，那点面白鸡蛋干都吃得了粗方不多了孩子呀。阿姐啊， 金彩萍娘的驴机关是俺盖好了这样的老乡，搿只隧道是辣胸口的路，平常辰光多走走点点路也还脚底痛。今朝一个多钟头等下来，加上各位去佛法，搿人已经推迟下来个这样。 阿姐啊，阿姐啊，你要是困着啥？ 说得出也死个嘞，十万块性命皆贵，困得着个。 阿姐啊，你哪哈子啦？ 哦 哟，阿姐啊，看上去今朝搿场官司嘛，被一死脱子了，无几个做哎。哦哟，阿姐啊，那个药呢？药也倒出来了。 金彩萍眼睛了板里向拿出来一张药瓶，头面盖的捏得紧不够呀，一时的那么想睁不开。 眼睛牵过来，把你盖头开开，随了水心里向袋子一把药，三十滴嘛，三十粒，三个菜肉头上还一把药，收过来嘛。阿姐、啊、来来来，快点吃下去呢。 金彩萍哭哭出这样子一嘴，是个一头不要吃之下去，用不了等待开庭的这样，马上还到聂荣王家去办的孩子问。眼睛脑子两里牙劈过来，嘴里向一塞，喉咙挪起来，哈子一口挪个牙一直下去。 唉，妹妹啊， 那 把奶袋里向去收一些， 让 我们休息休息了再说啊。 好的，给我们那追孩子啊。 哎。 才来这里进洞门，嘿，里向只客厅的来得多，当中有只花台，两旁边有几只台灯。现在让你升起头顶下来嘛，阿姐啊， 哎， 你两高头三公吃口灯来不是个？不晓得个罗师弟阿来了不来哇？ 今朝开庭，邢芳芳要出场，为此要证明自 是讲呀，女生们们一定要去弄个老师先脱得来管。 搿么至少昨日子打算带只上海子了，少了不得我屋里向来一趟呢。那婆打着电话来通三气门，哈哈，乖。 哎呀，妹妹啊，妹夫要忘记脱呢。 那 秦芳芳的三句话还是李爷家说呀。你晓得罗书生拒绝吃侬是个眼睛人呀，所以马上定来老师家么把你看是个这样，这个一来么谁不能来把你通气走哎？ 透明的秦芳芳，谁敢把你随时又告呢？这儿些对真假的种事体么？阿姐啊，大初辰光个新帘子一拉地呀，那里配出来，望着王府岗里一抬头么，谁谁是大？节奏啊， 嘿，还要挂在你这个戏剧呀？格林上个头面人呢？阿是啦，有本事嘛自家演，不本事嘛像我们这个老的。 哦哟，还在还在，还是刚刚眼睛们这个时机吧。今朝个大官司，但是打不赢打不赢，我一点个把握都唔不了嘿呀。不瞒你讲，我心里向在个双子变动这个气场。不呀， 哎呀，今天这个问题关键了，让老师先生了呀，妹妹啊，我把你两家的个命运是， 那还假？ 哎 呦，阿姐啊，你快点生呀！ 哎，谁要看个女人还有良心子喂？ 你这两家的，我希望寄脱了老师先生了些，那些这个情况已经起至根本的变化，老师在暗当中已经拿个笔才得知过来的。这个女人非是登言之辈，好有舌头结棍的。介绍本人的地头，阿拉上海，我搿张笔据马不知金彩萍搭谁彩花，为得上熟，哎，不离发言。介绍自家儿子大刚是切搭秦芳芳辣辣代理的，而且口径已经达至相当深的程度，马上当机立断改变主意，随对秦芳芳讲，你要偷换搿张笔据可以个，不过要答应我一个条件。马上带你儿子去登记，结婚证据是带我手里向，答应搿桩官司包了我身了，那是不得了噻！一是俺公，一是我公，非但与周公们外高外女唱功，搿把刀石头是三面宽。哎，就说现在呀，居然把你打得是目的，阻止秦芳芳的阿婆辣海子。昨日子的白子秦芳芳到上海来，还会在儿子亲自搞一道办的嘞。沈荣家就是对大家说。现在的芳芳身高不相长，比十三级干部还要重一，后妈不能给办他一根杆，要寸步不离半步还离。今朝一听着，山高头马正发油而来，现在走一个弯，哎，这是看见芳芳脚步放慢，好像有闲话要搭儿子讲。老师先说脚高跨脚步马正前头追，要啥个？让我先到发油里来望望看。两个女人不知俺来了，假使来，我也慢慢加进去讲。见子面总归该讲的呀，那么等些法庭上总归要排队的咯。这些人光谁发破子，这该子发过的面，公事公办，谁发过三七年一子？现在么先两三的错，所以最大该的发有门槛，贴门更水，搁只头对着你下一吐， 谁彩花眼睛就好记得嘞。你对自家一吐么，已经把你看见了孩子呀。哎，阿姐呀， 哈，率先看见的，那是苏州俩来不及走啊。不来发硬硬头皮打得理想。 哎呀，妹妹呀， 那啥来的？ 哎呀，你来的谁来的呀？ 五 点钟光景么谁带不给的？哎呀，现在七点钟啊，看个不得。阿姐啊，你两个多钟头等着我来着。 哎呀，三个啥单位？ 我单位还了呀，喏。你个阿姐阿们手头有件作业过， 奶奶， 那老发狗玩去呀！这一面忙内买，一面了老吃一下喂。 哎呀呀，妹妹啊！ 哎， 听着呢，你俩上海，我是我心里难过嘞，总不吃 香。真的？ 哎呀，阿姐呀、 啊！妹妹啊！ 那奶奶家呢？ 那十五年， 那个有个， 那啥辰光带上海来的家？ 十年前来的呀。 那么上了不是带你屋里来呢？ 哎呀，阿姐呀、啊！我是十分吃个苦， 哪了？ 收那个没办车呀。 哦， 刚你那部车子嘛，铁老不识噻，像老太爷那个，慢腾腾，慢腾腾，而且那发汽车兵，咕哩哩，咕哩哩，我是心狠调来，嘎啦啦个电话啊！你晓得个呀，我有晕车毛病个呀，还是挨来骨头在手指来。一坐上海就麻子来，哪能再来可能都能？ 哦，是这个道理喽。 这么是谁妹子啊？ 啊， 你今这一股子来的了，我是那个三脚的一头来的家。 小猪的？ 嗯， 阿弟呀，我一分两个小新娘嘛，还得来啥小猪的呢？ 哎呀，那我心慌慌喂。 啊，那我慌慌。一道来个呀，我的是一条路个。 哎呀，是谁妹子啊？ 啊， 那到你们哪里点了不叫？应该两点了不喂？ 耶，那这样呢？该到上海来，我要到上海来，还是一条路 的。别忘记他娘，那搭你俩高头嘛，应该是一条路啊。 好的，阿弟呀，不过男了女了该，侪是一条路的。 哎呀，那个闲话啥个意思讲？ 哎呀，早一点嘛，侪要到后庄上开个呀。 哎呀，走得路得起， 肯定是个哇，一条路是啊，一条路高登个铁棺不是嘛，摸不上路 的。 哈 在哈在哈在个，总是天天去高里在。 搿么是谁妹子啊？ 啊。 你今朝哪会得打新芳芳一头来个呢？哎，阿弟呀，十来五开么？芳芳个小四娘正正是作孽狗，给奴才子当通知什么接来？心里落来落落三天的，给来寻我个呀，给我的阿姨呀，我公园里么时常开个，法院里倒分开个个。那想呢？我十三辰光到上海来嘛，是恁阿姨领我上来个。就三个当口，我里妈死特子五百人收留我嘛，晚上说也是恁阿姨送我五两个。十多年当中，吃饭在衣裳着是金屋堂五香中点，侪是恁阿姨帮我个忙个呀。我个一本账，那心里再再清爽的。当你们都这样呢，我将别具扛到至今朝。所以了，连桩事体嘛，非要恁阿姨陪我一道上开个，那都晓得个呀。我里个你妈用个呀，菩萨心然呀。听着这个两上海话，我心里难过嘞，总吃在。我想到我的阿姐临死辰光带我说个，要照顾芳芳，照顾芳芳。我吃早饭个呀，总要搞点道理个咯。所以了，还话在没得嘛，跟该上来再话。 嗯，结婚就没面对法律了还话。要是弄进菜坪上闹了，阿姐啊，你就去。 哎呀呀，是谁妹子啊？ 啊， 这样说起来，你今天是陪着芳芳来打官司的了。 阿弟呀，到过些辰光嘛，我要到那摊开天窗说亮话噻。芳芳的养女身份嘛，该到法院里调查来听听，说说嘛，明明白白个。我帮个忙，该是养女；不帮个忙，该真就是养女。我是养料里的割草，起不了头作用的呀。 哎呀，是谁妹子啊？ 啊， 那个只是啥个闲话，那还是。你不起作用嘛？你更讲不注意个子喂。那么你倒说说看呢？眼睛里那个事体嘛，那还白呢。 蛮牛啊！ 嗯。 那么叫啥呢？阿弟。哎，我里要尊重事实，叫薛师傅在外定见。阿弟呀、啊，那张遗嘱是假落西呀，也推不到台面上来个。只要多些辰光，法官面孔一般，说起来能伪造证据，提起公司依法破除三年都应。哎呀，那阿弟呀，叫太监不着十步米，能要偷几块个？ 哎呀，是谁妹子啊？本来人家一说是我们新疆人个职位，哎，见女吃大菜，阿吃过，来你了要是大恶，看上去该上官司，但我去上不少子。你个贼！ 再来你！ 谁猜我是这个水家冰冰硬个贼呀？用作的是奴隶衣裳，一拉么先将我衣裳拉不脱。阿贼呀，你拿个啥样说法子？ 妹妹啊，事体带至这个地步贼呀，想不通咱不用上个贼阿是啦。只怪你两高头的命不人家多，福气不人家好。我可还是这个话，趁着在里向大方有理的同志去讲一声，谁有太缺个秋子，用不着开定别人之外。自个人嘛，五斤狠子落去双杀个好 对 呀、啊，你又不是他那个种样子哇！我是驸马。 是这是这是这是这啊！哎呀，不够是的妹子啊！ 啊， 搿张笔举了那水里，我分看见嘛，总归有点不大放心的呀。哎，你家做来当时一场空呀，搿张笔举让我亲眼目睹看子一看嘛。我话有一只个干的，细子嘛可以挨啊比个子。 阿弟呀，听着呢，你俩上海话嘛，讲我为啥好讲呢？其实呢，都不相信要考考嘛好个。袋袋里向摸出来一张纸头，那，侬看考考吧。 精彩的个水家搿么讲报道，这么一波听过来，脑里恨得百分之三盲针地上一躲，两只脚了上头，一是大一是泥，搿种深度是比天人包围要活络。 眼睛的三个渣子都已经打来着， 不走地来带荠菜和妈妈。 妹妹啊，阿姐啊，怎么这样的本事？ 那家 荠菜和是开心哦，一是拍水，一是舔脚。哎呀呀，阿姐啊，想不得你是个一家本事，我真真佩服你做哎。 山寨好本事哇啊！发有里长通知是打来八分之三，这西方的人认为别国有巧妙不同，叫啥能精彩评？男有一套，女有两套，我不是哭啥开不能听听，非门开条讲，不叫咱神得个人。外边要吹了，精彩评气得了昏天黑地，市长来努力多大一波胸部， 谁彩货是我，我才是冲上来冲吃了嘛啦！ 哎呀呀，你个大好心， 你这个山寨谁？ 你个骗人精啊！ 那 一种是娘一种猪啊！ 那开山人来不上命， 上来个头， 冲来个军， 我们寸金不避， 多年磨不养晦， 用三用四 不长身。 老师掉的抽子起来个的，平常是个狠客，今朝双球难的死守，多少吃到自己亏了孩子。哎，但是这个亏得这白吃个。留下来法庭上辩论起来也是那个道理，秦芳芳门前立一立大功，这个谁家吃亏谁是便宜，大概谁是这个意思吧。就说两高头还要伸过水来打，边上过来一个人努力读一了，不许打人。 那啥人啊？ 对着来从东部孩子，这个 别来滚。哎呀，那个味道是也对啊，亲姑奶都叫不是完，等你开店 开啊，别来去啊。 我的里头来个，你对啥话等我讲哈子呀？ 里头来个， 里个， 俩高头对门前的个位姑娘一看，只看见你面孔油嘟嘟，眼睛亮晶晶，眉毛细雨上鼻梁高于天，一对小鸡一么两倍不知人，身材美匀称细腰美分明，年纪年少是颇受气惊人，是我见过你，叫你家与你争， 你是啥人？ 邢芳芳。 芳芳， 你这闲话还讲个？为啥要动手打人呢？该打是人民法院一举动，谁应该负责任的？ 啥奇怪？今朝个邢芳芳，那老荠菜和金彩萍眼睛里向看出来，特别神气，特别高大。为的啥么？因为那个哑女身份，法院里向已经肯定是我来这个。眼睛们是个六十岁一大子过去，再有一张王牌落空个子，看上去搿场官司没得办法翻转来着。眼看一个穷丫头，马上就要变成功一个财神菩萨，这个他的神气威风高大，仗义浑身金光闪闪，搿种人就会变得嘞，本来是穷凶极恶，恨不得要吃人才。加上一些辰光，变得瘦子瘦的嘞，再过只面呀，这个子呀，啊，上面谁是芳芳啊？哎呀呀，说长得是个傻子家。 哎呀，芳啊，你真真越长越别致的。 哎呀，巴不得呀， 你是也不认得的喂。 爸爸，我是荠菜和。那个婶婶呀， 阿芳，金彩萍，那是那个娘娘呀。 哎呀，那是也人话嘛， 你们白宫那个呀。 婶婶， 哎呦，不够当噶， 娘娘。 哎呀呦，太真了子。 你十几年分科级的吧？ 哎，是呀。 想不到今朝来改的吧？ 对。 自 家人弄得个种样子，我心里想真难过，不晓得你到啥个年代哇？ 哥哥。阿姐啊，哎，怎么你得试试看呢？啥个味道子？ 哎呀，妹妹啊， 哎， 芳芳说的对个呀，你才是自家人，讲得个种样子呢。我们心里想，还是说不出啥个滋味了哩呀。 哎，对个呀，芳芳，你我才是不懂大理美声。我仔仔细细想想，我心里想实在件难过。这桩事体才是我不好呀！我去干啥个头名上，我实在对不起你呀！ 阿芳， 那天光你落清夫人了，无心无意呀、啊。说在娘家春夫那人不办法呀。 你想想看娘，你这娘娘的男人，马在马来西亚一走的，我们男人呢一起来同干啥子？他中年就是不晓得那哈搞我来的呀。你不相信，等你屋里下去看看，不谁晓得子？他中年就是真比我的文也苦啊！ 阿芳，你先只看你个娃子。还原想想你的口齿哥， 天出没出没，总会是你不好。你随便那哈也牛脸，你谁分个？ 哎，阿芳啊！ 哎呀，芳芳啊！ 我们两个五个算，生一对。 把送破嘛！既然你已经认识错我，而且那白三子，我还应该原谅你的。 娘娘， 哎， 假使你真的明白过来的，那么今后做人应该换一个方法，应该高一点道德，不能够再这个不择手段的。 金彩萍想苦肉计，一功夫错，神之美啊！但是彩花茫茫，抓紧时机，趁热打铁，快点跟上来娘。 对你看看，你定性还是要？我们聚他起来，把些比那回忆深刻，回忆感动，各种骗人的本事们拿出来就是乖。 哎呀，芳芳，你都深深的口齿，还是十分好的呀，芳芳啊。男人 得进来。 在了浪三万，哎呀，难为情的了。 婶婶，你快点起来呢！哎呀，难看了，起来呢！ 精彩的我无，我连脚都要火拎起来。 戴丽妈妈， 眼睛呆呆，那可个蚊子咬，那个是草公子头嘞，子喂。 阿芳啊，你这婶婶神经浪想不到正然的呀，不好是有点刺激的，那一定要刺激嘛。今天放烂漫兵的呀，现在也老放漫兵的，子喂，阿芳。归根到底嘛，总归希望你能够原谅你个。 一生能 师弟发展了天气来， 陆师弟可不灵的哇，今朝个两个女人是一身本事才拿子出来的，不像少芳芳年纪轻便上市当家，心里一我嘴巴里得出句不闲话来，可是现在每一句闲话侪是乱搞的呀，真是为惊愧了。好，算我们来， 一搭一档，一吃一唱，真真嘎嘎，虚虚实实，倒有几个。哪个呢？秉公八好，百里多情，还有憨憨弯弯的眼里啊！恁读个周公倒是头好过啊！我那里想的电影公司的导演，哪能不来听恁读开个家啊？这家周公是几万三万？哼，马勇哥啊！我里包包不是三三个小人噻，恁这个苦女乞丐不会上当个，有眼力嘛，屋里开阔吧，不要那大庭广众嘛的，我也是噻。 老师弟啊， 啥的？ 你自家人啷讲算呀？用不到恁来拖住吧？ 反正你们不来开开的，提拉去， 俺不要开台的。 今朝我要三万里人，我恁这个臭子里啊，统统得要接人。 哎呀呦，老师弟呀、啊！那些我正倒卖子了点啥子个人子啊，鸡肉也接了，上了分到不如的门第，但你我的想来刚进那个事情接了接了呢。 哎呀，大哥哥管你干活，只要你不肯吃一百块钱的，我就拿个三杯子马上后面想一刀的还是你是干。 哎哟，这好办事嘛啊，当初人光难度来拉拢我，我反答应难度，现在人光多打一步，难度个才是不干我难度。 哎呀，芳芳，这个老师弟是你们的生人，我举门的是举我呀，我当初深深在当时一个大了孩子呀。 芳芳，千错没错，你说你总归是自家人呀，你说啥了哈？七七八十来来往往，一个推几个往事浪一 样。阿芳，我晓得个，那位爹们你弄个三杯酒，是为了没办法，才可怜的面孔，手里的包袱。你放心啊，因我等到婶婶来海外，虽是没个三杯酒，那两女生们同样可以顺利的。对呀，大头人瓜，你阿三弄的灵骨来买，我的你娘娘在了那下面 老乡。没真味， 这家亲眼目睹么鱼跟鱼配。少年也想飞定那养女的身份，哼，我随即到你拼命。 阿爸，那位爹们你弄个咋比句吃得不高的不个手个。 阿爸爸，黑得我懂得天天啊对你们心有不能。 哎，妹妹啊， 我也得管，黑得天天给他往事了嘛，心有都带了个往铺缸里奇怪。 第一让我六十岁都比你来了二哈的，今这个两个女人死得了差家地皮光了孩子。但是的罗大力都一点点分析的，怎么了？ 于心来刚地奔多听听，气啥子两个文女人了老的？阿弟呀、啊，妹妹呀、啊，本来有两啥闲话我不想讲的，今朝呢做了让太冲淡几天嘛，我要玩是玩的啊，告诉你的吧，到狗血人光带来挑拨我，打芳芳的关系嘛来不及的。他爱他的一代啊， 听老子，芳芳当个你大当心单子几个噻，我是给个阿婆，该是我的媳妇，我俩是一家人家噻，难道可难呢？ 啊！这个今天一下来，又派了两高头等着磨的硬去嘞，怪不得你也是，牛奶里水里脏，我是闭门无气的海湾。这个到队里发昏，胸口发闷，欧朗洛非翻出来嘛，各位期待也浪发作噻。 哎呀呀，我个子！ 李彩花是气得了眼巴瞪大呀，啥么子？一个总是几个？我不都听见人家说用美人计，美人计，想不得现在用个美男计呀！再现在一个总是几嘛？我不还有一个儿子了海了哇？我个上回马上要生日不错了哇？我哪会分心啊啥个呢？哎呀！这个总够的这样。 哎呀呀，上回多个呀啊， 你们得天天弄燃起来给起噻，那么叫你娘你自己搞得那还不烦呢。 哎，你老公们 外头一时哭一时呢，就像边上秦芳芳眼里在了浪花来。咁你为啥要哭呢？因为眼睛们是三个人，一个婶婶，一个娘娘，一个阿婆，论关系侪是自家亲眷。但是了，思想感情上下搿个距离实在太远了。来看，李作为这个10万块洋钿，摸金摸银，种种便宜，真是人地三家费又可付了。给他所有的人侪在浪看，三公看我生出婆媳，今朝对于我们来讲，还真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悲剧。现在是休战的辰光，应该得着。娘娘， 婶婶， 你都是听我讲一句吧。 等于马上寻子下来，有什么讲？现在你每一句闲话，侪是同你讲。所以谁彩虹到金彩屏三姑娘上次发定要这里审判这个祖祖敬敬恭恭敬敬 老师是一个心态跳到喉咙口哎呦眼睛怪子完了谁主力夫妻要搞啥么子找性命见怪的老张你都激动自眼睛盯到你了浪口 这位的群众呢因为口鬼子吹过个滑稽表演现在口气真不开开当时还要仔仔细细听一听这 邢芳芳七万绿不知刚子罗句哈就是开分开眼里的已经顾着我了 哎呀阿芳那天哭呢你说你也是个刷定了我与是我的你俩搞定因为他一双你心在儿子了你哭不别哭啊就是这个嘛我你俩搞定恨恨见批评的等你啊你手机卷有吗还是应该的呀 对的呀你拿婆婆日记去大日记记嘛你才够接的个呀你大娘啊大的兄弟你信我老娘你看见看见啊 是今天谁见有个应该是我我应该想到别是姑娘婶婶娘娘 哎 一切风骨不平静是我最近对着路分你 家子呀，哎呀，你大哥，你快点来求求给呢，东都给要上， 啥么子？哦，那同意该上轿噶，那反该个同地，爱该个人， 哎呀，爱那个死，吃那个小死人呀，你上次那都大灾哇，苦嘞呀！ 说那块洋地全部上交给了国家，我可死光了些五百个铜银元汉户，我不相信。 开定铃声响，丁芳芳眼里咔咔口带里着三家的妈妈。这相信马上就要开定了，一上法庭，你都学会得明白的。我进去找，不出声来，那大家的陪同之后，硬水泼不往这里下去，始终不听你做五家 十万块遗产谁上街？ 他人都唯一的不相信， 听得大家口一口，一句八一年八句的问个， 神明是的大本为的。 好，刚才请大家欣赏的是这个南方的评弹哈，遗产风波。那我呢听了一点头子，听了一点尾巴哈，我听的自己都笑了哈，因为实在是听不懂。我们中国呢是幅员辽阔哈，那么同一个国家，我们是书同文，但是呢